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三卷第113集。 难道朕还在梦里？你是不是就在外面？你到底也放过多少次啊？ 萧定跳了起来，奔到门前，足下踏着的白玉石板寒意入骨。萧定觉得这个梦境好真实，在他的梦中，宫殿的地板总是这样冰凉的，一点暖意也没有。他确定自己的梦还没有做完，伸手猛地拽开了那两扇门叶，狂风猛地从空隙间挤了进来，吹灭了桌上的烛灯。 万岁！ 萧定迈出门，身前身后都是夜色独有的漆黑。他转过身来，试图看清窗前的屋檐下到底有没有人，可那些黑暗遮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厉声叫起来： 曹晨宇，掌灯，掌灯！ 曹晨宇被他声音中的急切惊慌吓到，连忙摸索身旁的火石火绒。萧定呆呆立在风中，听着曹晨宇在屋子里一下下敲击火石，乍明乍暗间他一动也不动，一直盯着那片屋檐下。终于灯亮了起来，昏黄柔和的光线从窗格中透出来，将檐下阶前照得颇为明亮。檐下空无一物。萧定惊醒般的倒吸了口气，方才那些一明一暗的光亮实际上早就已经足够他看清楚那下面是不是有人，他却还是到了此刻才能恍然惊觉。 陈泽明，你怎么？陈泽明，你出来！陈泽明，陈泽明， 难道陈将军的鬼魂来了，被圣上看到了？ 曹晨宇看着那院子里的暗影，耳旁听着树叶在风中的沙沙声，觉得这果然是个闹鬼的地方，眼前也真是个要闹鬼的样子，不禁万分害怕，立刻冲出来用袍子搂住萧定的身体。 万岁，万岁！陈子明，陈子明，你跟朕出来，出来！朕不知你的罪，你出来，你出！ 叫到此处，他的呼吸已经分外的急促粗重。在夜风中吹了这么久，萧定身上只着了单衣，终于还是被吹得浑身冰冷，再也抑制不住。他呼吸困难般的急喘了几声，待要再叫，喉间心甜难耐，忍不住猛地吐了一口。 人呐，都死哪里去了？ 萧定晃了几晃，终于倒下去。昏迷前，他不死心地往那檐下看了一眼，随即紧紧闭上眼，低声喘息，再也睁不开双目。这一次，萧定病倒了近一年，在他第一次苏醒后，立刻指派了太子监国。直到第二年的正旦，萧定才再度正式露面，与太子一同大宴群臣。宴席上，太子安排的舞曲《将军令》才奏了一个开头，萧定已经支撑不住，他示意太子继续宴会，自己却先退走了。他离去后，音乐再起，萧定站在监狱旁，默默听着背后雄伟恢宏的鼓声，迟迟不动。曹晨宇也不敢催促，垂手等在一旁。身后的热闹与萧定已经不相干了，虽然他仍是九五之尊，仍大权在握， 但他依然感觉到了一种落寞。他往左右看看，曹晨宇隔着几步距离恭敬地在等待，其他内侍离得更远。宫廷从来是这么个地方，人声鼎沸，却寂寞难言。而在这深宫之外，他的朋友，他的敌人，他的父母，他的叔伯，他的兄弟，他的下属，他的恋人都已经死了。他身边的人，亲近的人，极恨的人，都是一直在不断的离去，他却浑然不觉。等他想到该停下来喘口气了的时候，才发觉原来自己早已经是孤身一个人。他的精彩不知何时已经临近尾声，属于他的时代就这样慢慢的被翻了过去。新的人物在崛起，新的时代悄然来临，人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祖传父，父传子，子传孙，亘古至今无不如此。 看来是时候考虑让位了，再过几年，等太子手段更纯熟，能力更强的时候吧。 他有时候会想到陈泽明，不，应该说他经常想到陈泽明。萧定会想到各种假设，如果当年陈泽明不是在那样一个契机下与自己相见，如果他长得不是那么像玉燕，会怎么样？如果自己当初能够克制自己的恶意，又会怎么样？陈泽明曾追问过类似的问题，那时候的萧定不屑于回头想这种无稽的东西，可这种时候萧定却克制不住的要去深究了。他与陈泽明原本是最该创造盛世的一对君臣，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手段，然而却最终走差了路。萧定有时候会恨陈泽明，有时候却会爱。后悔吗？萧定不肯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是皇帝，他不该轻言后悔，他只知道自己觉得很痛苦，那痛苦是什么，他不知道，或者是余毒未清吧。 陈泽明，你怎么敢让朕这样痛苦一生？ 那是春天的一个下午，曹晨宇突然急匆匆跑来求见萧定。萧定很奇怪地看着气喘吁吁的曹晨宇，并不开口。 万岁，万岁！ 起顺兰在说话。 有人上报说平鲁郡王府上来了可疑的人。 王相用被拿后，影卫被交到了曹晨宇手中。从此之后，这几乎形成了不成言的规矩，天朝的每一代司礼监提督太监同时也会是影卫的直接掌控者。萧定望着他，似乎片刻之间难以明白他这话的言下之意。 那名影卫当年曾见过平鲁郡王，他说…… 他说到这里居然犹豫了，这消息至关重要，如果错了可是大麻烦。萧定盯着他，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 把话说完，错了也不治你的罪。 他说来的人长得有些像平鲁郡王。 他到底还是不敢把话说得太满，实际上这事情曹晨宇也觉得荒谬，可上报的那名影卫说来人绝对就是当年的陈将军，他曾经见过的。虽然此刻来人已经乔装改扮， 但这个影卫偏巧有一个旁人难及的本领，对人的样貌身形能够过目不忘，于是上报时才敢信誓旦旦地赌咒，如果自己认错了，可以直接拉下去砍头。曹晨宇听那影卫这么说，这才活动了心思，可他到底不敢把自家的脑袋也搭进去，传话的时候也就不免打了个折扣。萧定默默看着他，居然毫无反应。 哎，郡王府的管家亲自从后门将那人引进去的，偷偷摸摸的，甚为可疑。 若不是还有这么一点古怪在里头，曹晨宇也不敢随便乱报。萧定的表情变了，他显出了吃惊，但他依然不动的。对这样的消息，萧定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他素来举一反三的心思，此刻突然迟缓起来，眼神游离，分明是拿不定主意。 万岁！ 他看着萧定站起身来，不安地来回走动，却下不了决断。他第一次觉得这个铁血君王其实也是有软弱无措的时候的。若非突然冒出的这个想法让曹晨宇心生怜悯，下面这句话便是打死他，他也不敢说出来。 要不去看看吧，奴才已经命人去劫那个人，只需要再传令金银立刻闭了城门，任谁也走不出京城。啊，对对对，去看看，去看看。 轿子在街头一路奔走的时候，萧定不断地掀起轿帘，一旦动用了影卫，消息传过来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那个样貌酷似陈泽明的人是个商人，表面上看这事情不过是郡王府想购置些东西，所以将路过的行商引入府中，若是常人也就被这么糊弄过去了。可杨如钦当年在往平鲁郡王府派人的时候，出于习惯，在那些下人中也加了几名影卫，其中偏巧有一个曾经从军，见过陈泽明多次，见着行商觉得分外眼熟，又见顾伯神色不对，心中起疑。待商贩进门后，这名影卫立刻将消息报给了上司，短短一个时辰不到，消息已经抵达了曹晨宇处。萧定等人出宫时早有快马通知京尹，立刻紧闭八方城门。因为左右随行不少，萧定这一行虽然是微服出行，到底行动还是不够快捷。走了半路，又有消息传来，说那行商现在已经出了陈府，正往南而去。曹晨宇立刻喝令众人转向，直奔南面的安定门。萧定心急如焚之外，又觉得足下虚浮，似乎是足尖始终碰不到地面。他想反复追问曹晨宇，试图从中梳理出个头绪，然而又想不清楚该从何问起。 那到底是不是陈泽明？他到底死没死？大白天的鬼魂也会现身，还是下面的人看错了？ 萧定浑浑噩噩，满心煎熬，他无比憧憬着，又惧怕片刻后的失望。他万分希望立刻赶到现场，又想要永远行在这条路上。想到最后，他只能等待，等待真实的到来，无论那是苦还是痛。终于到了安定门前，耳旁下人的嘈杂怒骂争吵之声不绝。萧定木木地掀起轿帘，曹晨宇赶紧凑过来低声解释。 城门突然关了，想出城的百姓们在闹呢。 派人去安抚一下，说等会儿就开。 轿子在人声鼎沸中缓慢前移，萧定的心跳却越来越强烈，终于轿子震动一下落地了。此刻应该是到了城门前，争吵声更加尖利刺耳，萧定却恍然不闻。愣了片刻，直到有人掀起轿帘，曹晨宇探头过来。 喂，老爷，那人就在城门前。 萧定猛地一震，死死看着他的脸，似乎要从他的表情中辨出什么端倪来。曹晨宇有些尴尬。 他背对着这边，奴才辨别不出。 萧定轻咳了两声，似乎有很短暂的一个瞬间无法动弹，然后才扶着曹晨宇弯腰出了轿。几丈外有几个人与守城官兵正争得脸红脖子粗，他们身后是排成长队的出城百姓，而他们身旁另站着一个商人模样的人，背着一个青布搭脸，头顶上戴着顶半旧斗笠。在旁人都无比愤怒的此刻，就独独只有这个人不去参与争执。萧定的身体晃了一晃，若非曹晨宇扶着他，这一下他几乎就要坐倒在地。别人认不出来，他能认不出，哪怕就只是一个背影，他也知道那人是谁。看萧定的表情，曹晨宇明白是这人错不了了，也不禁兴奋打了一个手势，身后随从会议立刻绕到人群外，慢慢逼近了目标。百姓们虽然乐于观看和参与争吵，可对容易被牵连的危机其实都是分外敏感的，很快队伍的尾端就散开了。那行商虽然一直没走，却一直背着身，肩背处早已经绷紧。萧定盯着那个背影，此刻对方身边无人，一袭长袍更显出那身躯的精健修长，不是陈泽明又是谁？那人浑身一震，静默了半晌，终于慢慢回过身来。隔了片刻，他取下斗笠，萧定感觉痛楚般的深深吸了口气，眼中却亮了起来。城门前那么多人，却始终安静的落针可闻，他们怔怔地看着这两个人，不明白这种异样的沉默源自于什么。那两人彼此遥遥相对，静静无言。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